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的来继续晚上的查经。那我们之前呢已经结束了整个旧约概论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书卷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你们知道我们这段时间主日正道的里面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这卷书，对不对？我们从第一章已经讲到了登山宝训了。但是今天晚上呢其实跟我们主日讲道不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主日讲道我们一个多小时只是讲其中的几节经文，对吧？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用一刻的时间呢快速的纵览整卷的马太福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来更系统的来把握这卷书的全局。但是当我们进入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卷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必须了解新约与旧约之间的连贯性。就好像我们在旧约概论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卷书都在提到那卷书如何指向基督，对不对？几乎每一卷书在旧约的时候都提到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讲新约的时候，当然新约就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因为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应验和到来，对不对？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在分享新约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时不时的想起旧约的内容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新约的经文其实是基于旧约的经文的典故，其实是基于旧约的那一个的应许。所以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其实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呢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是我们理解整本圣经的关键钥匙和绝对的中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盼望透过新约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旧约。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打开了你的书，求你在这里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得滋润得供应，让我们透过马太福音更多的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也更多的爱慕和跟随那一位救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给马太福音起了一个名字叫应许的君王。你知道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其实以色列在耶稣降生之前，以色列其实等待一位弥赛亚的到来已经等了400多年了，对不对？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犹太人正处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和奴役之下，并且在耶稣之前有许多的假基督不断的兴起，声称自己就是弥赛亚，声称自己可以给人带来自由。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的全部都失败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背景，外面有罗马帝国的压迫，里面有许多的犹太人盼望这位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了，并且马太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几乎马太开篇就告诉了我们耶稣是谁，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他是用家谱的方式来追溯耶稣基督的身份，写明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写明他是那一位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你会发现新约的第一卷书就那么的简单明了直接的把福音的信息给我们点出来。 马太福音26:56几乎可以作为这卷书的一个中心的要解，因为马太呢不断的在这卷书当中提到一件事情，这一切事的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应验先知书上的话，意思是旧约所有的预言在那一天终于到来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卷书的背景哈。那首先呢，马太福音这卷书的作者几乎毫无争议啊。你知道其实很多圣经的作者呢可能都很有争议，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是谁写的，有一些书卷我们不太确定，对不对？比如说希伯来书，但这卷书呢几乎没有争议，使徒马太就是这卷书的作者。那马太呢在马可和路加的书里面呢也被称为利未啊，你就知道他其实就是那一位税吏，对不对？他曾经坐在税官上，耶稣呼召他说来跟随我，他就离了自己的税官就跟从了耶稣，就是他。并且当天晚上他就请了许多的税吏到他家里坐席，一起来，耶稣也在跟门徒一起跟他们坐席，法利赛人批评耶稣，就是他。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犹太人，并且是一位税吏，并且他是耶稣的12使徒之一。所以他作为耶稣平生事工的主要的见证人，可以说他几乎亲身经历了耶稣所有的公开的事工，对不对？那这也就是他写作马太福音的主要的信息来源，意思是马太福音当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就是马太自己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历的事儿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地方细节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这卷书呢跟其他的福音书呢有一个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就马太福音这卷书呢大概有60%的内容都是直接由耶稣的讲道组成的啊，你们熟悉的比如说登山宝训、平原宝训、耶稣的系列的比喻、天国的比喻、耶稣关于末世的讲论、耶稣关于这个对门徒的吩咐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卷书有超过一半的内容其实都是直接来自耶稣的讲道啊。有神学家说呢，这是马太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税吏和抄写员所擅长的技能啊。你知道其实税吏是比较有文化的，对不对？那马太福音呢其实是在耶稣这个升天之后几十年写成的啊。你从这卷书的这个内容和风格当中来看呢，似乎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读者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这卷书当中它出现了许许多多犹太人的习俗、文化、节期、旧约的典故，它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并且不加解释的引用，这就意味着说它假设它的读者非常的熟悉它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和典故。那比如马太福音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话。他就预设说他的读者都明白先知书上所说的话。并且这卷书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哈，你知道马太是税吏，对不对？然后在马太福音当中是揭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的错误揭露的最深刻的一卷书。很简单哈，原因很简单，马太也记载耶稣的教训记载的非常的多，对不对？而耶稣的教训当中在当时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当时社会上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成为福音最大的绊脚石和石头。所以呢马太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许多的错误。那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帮助， 就是说呢，其实无论说这是应验了新旧约先知的话也好，无论是他揭露了法利赛人的错误也好，这个帮助我们理解福音到底是什么，这个帮助我们理解旧约如何透过旧约来理解新约。因为马太几乎是透过旧约来理解新约的其中的一个解经的典范。是的，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马太福音当中几乎每一章都有旧约的源流，他或直接的引用，或间接的引用，或者用了旧约的典故，其实他都在解释说这件事发生，耶稣说这句话，耶稣做这件事，耶稣行这个神迹，耶稣做这个教导，其实是应验了旧约的某一个应许，某一段经文，应验了旧约的内容。哇，这个非常的伟大。所以呢，我们透过这卷书不仅明白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旧约。马太福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的特点。你会发现呢，马太这本书福音这卷书呢，其实是结构非常的清晰。马太有很多精心的结构的安排。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哈，比如第一章到第二章就是先记载耶稣的家谱，再记载耶稣的降生。家谱是从宏观上讲耶稣的身份，降生是从一个一个的具体的事件上讲耶稣的身份。然后三到七节七章，记载了这一个耶稣早期的事工，而中间穿插的就是登山宝训。哎，耶稣的事工，耶稣的教训，登山宝训。八到十章是耶主要记载耶稣的神迹，然后耶稣的做的事穿插着耶稣的教训，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使命吩咐以及遭受的逼迫。然后呢，十一到十三章记载了耶稣的事工面临了当时的犹太社会的一个反对，然后呢，耶稣在面对他们的反对的时候的教训是国度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十四到十八章，耶稣透过一系列的事儿，对话跟文士法利赛人的对话，行神迹做事儿，显明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十八章有一段集中的教训，就是关于他对教会的教导。然后十九到二十五章记载耶稣最后的这一个事工，就是走向十字架，走向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在这段经文当中穿插了他对末世的预言啊，末世有假先知、假基督，说你们看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等等等等啊。然后最后二十六到二十八章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所以呢，你会发现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它的清楚是什么呢？就是说几乎呢，马太福音是由五个重要的这一个结构组成的。这五个重要的结构呢重复了五次。什么重要的结构呢？就是先叙述一段耶稣的事儿，做的行的神迹，做的事儿，发生的事情，然后穿插耶稣的教训，叙事和教训，叙事教训，这样的结构循环了五次。所以很多的神学家都会说呢，马太似乎在呼应旧约的妥拉因为摩西五经就是五本书，对不对好像耶稣的五大段的教训在呼应妥拉、摩西五经。当然是的，我甚至认为说耶稣的这五段大的教训不仅仅是在呼应旧约的妥拉 五本书，它是呼应了整个旧约。当然整个旧约的根基，整个旧约的代表当然就是摩西五经。那以此来表达耶稣是律法的成全者，耶稣是律法的成就者。所以呢，这五大段落加上第一段耶稣降生和最后一段的耶稣受死和复活，就组成了马太福音的七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仔细的来详细的来看这七个部分。我们来先来看第一部分君王的身份，就是他的家谱和降生。那从一开始呢，马太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耶稣是那一位旧约所预言的预表的那一位到来了。 啊，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聚焦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的身份，所以他第一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哎，请注意，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看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它分了三组，对不对？每组是14代。那马太表明说，不仅从家谱上来看，还是从降生的经过来看，耶稣都是整个犹太历史的顶峰和那一个这个真正的人类时代的一个开启者。因为耶稣在这一个一章二章当中，连耶稣降生当中一些最微小的细节都是应验了古代的旧约的预言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1章23节，我们看到说这个那里说他是应验了以赛亚关于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如果这个算是不算细节的话，我讲一个最小的细节。你知道在2章6节呢，我们看到了弥迦这个先知关于将来的弥赛亚、将来的基督会出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的预言都在这里应验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应验了。你如果没有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去读弥迦书，你都不太注意这个事儿。所以呢，耶稣在那里应验了古代的先知的预言。但耶稣不仅仅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事实上呢，我一开始就说我们需要联系旧约，对不对？事实上他为他的选民成就了救恩。我们如何联系旧约呢？他其实像一个新以色列一样，完全的做到了对天父的顺服。当你去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知道第一个以色列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当你去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逃往埃及，然后出埃及，回到拿撒勒，这一段的叙述，对不对？但你去读这一段叙述的时候，你都想不到说旧约的以色列进埃及、出埃及、进迦南这件事儿。但是马太立刻联想到那里，因为马太立刻把耶稣跟曾经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做了一个比较。因为上帝曾经从埃及拯救以色列民族，把他们带出埃及，带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在应许之地却背叛神、不顺服神、拜偶像、强暴、不公义、犯罪、作恶、被掳、流亡异国他乡，对不对？但是一个新的以色列，这一个新的以色列，他也从埃及出来了。但是当他从埃及出来，进入了迦南地，进入了拿撒勒的时候，他却活出了完美的上帝的对上帝的顺服、圣洁、公义、慈爱。他是新以色列，他是那一位完美的儿子。所以呢，你会发现呢，马太非常有意思的在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旧的以色列所失败的，哦，新的以色列成功了。所以他就加了一句话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好，这是第一部分。所以呢，我再稍微讲一讲这个部分哈，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注意这样的细节。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一样，在第二章耶稣也出埃及，然后在第三章耶稣在约旦河里经历了洗礼的水。哎，这个几乎是完美的复刻了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过红海在使徒保罗那里说是他们受洗归入摩西，对不对？然后耶稣基督出埃及，然后在约旦河里受洗。正如以色列民因着悖逆顽梗的罪在旷野漂流了14年一样，那个其实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对不对？是那个在那个试探当中失败了，对不对？然后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受魔鬼的试探，然后他在这样一个恶劣的旷野的试探当中却得胜了。你很明显的看见了这个对比，对不对？ 以色列人在沙漠旷野里没能顺服神，信靠神，耶稣却在这样的沙漠旷野里完美的信靠了神，顺服了神。那这个就开始引出了第二部分，就是耶稣的早期的事工和教训。基于这个耶稣的身份，耶稣是新以色列，耶稣是成就了以色列曾经失败的。然后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就开始受过洗，受了旷野的试探之后，他就开始出来传道了，对不对？他传道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天国近了？很简单，因为他来了就是天国近了。因为那一位神国的王来了，神的国就闯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当神国的王来了，那么所有人对这位王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悔改，信靠他。就是因为这一位王活出了完全顺服的生活，是从前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活出来的。他在从前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都成功了，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好消息啊，这个叫福音啊。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都失败了，但是有一位他来代替失败的以色列人，代替他们成功了，这个叫好消息，这个叫福音。因为他代替他们成功了，所以信靠他，跟随他，顺服他，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唯一的出路。这就叫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哇，你会发现这个是跟旧约整个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对旧约的以色列的失败，耶稣新约的整个的身份联系的不够紧密，就是我们很难看见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所带来的震撼。那然后呢，紧接着这个福音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耶稣是弥赛亚，是君王，是那一位新以色列，这个身份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这个福音带来了耶稣的第一场的教训，就是著名的马太福音的5到7章的登山宝训。5到7章登山宝训非常的著名，对不对？几乎每一节经文都是圣经金句。但是在那里前半部分耶稣就开始强调，他非常坚决的强调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不仅应验了旧约的一切的预言，耶稣不仅成就了一切的预表，他还要成全神的律法。你知道，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其实连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不得不知道，其实律法是他们无法遵行的，但是耶稣来成全了，或者耶稣来完全的符合遵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呢，这里呢，马太其实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我们已经比较了很多了，对不对？这个比较就是耶稣跟摩西之间的比较。正如从前摩西在西乃山上给以色列人颁布了神的律法一样，现在耶稣也上了一座山，在那里开始教导神国的子民关于神国的律法、宪章和教训。但是请注意，我们最近都在讲登山宝训，对不对？你知道，登山宝训，请注意，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当中走的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条路。文士法利赛人走的路就是他们用自己人的传统、人的想法把律法处理到人能遵守的地步，对不对？只要处理到这个地步，他们遵守了人的遗传和教训，就以为自己遵守了律法，他们实际上是把律法的标准给降低了，对不对？但耶稣不是，耶稣不是让旧约的律法经过了登山宝训之后变得更容易遵守，那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做的，而是经过登山宝训让人真正明白，哇，遵行这个律法是何等的困难。 所以在五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对摩西的律法进行了惊人的解释，告诉我们说，其实带着淫念看妇女的就是犯奸淫了，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哇，这个贪婪贪财的就是拜偶像了，你就知道说无人能遵守，对不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的、奸淫的、拜偶像的，按照耶稣的标准。所以呢，你就会看见最后呢，他给了一个简单的概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没有人凭着自己有足够的义和圣洁配进天国，这意味着我们靠着自己都不配进天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配，唯独耶稣基督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满足了律法、道德一切的要求。所以呢，这一个登山宝训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哦，我没有时间展开了哈，但是呢，登山宝训绝对是我们理解福音与律法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文本和典范。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如何这个登山宝我们如何去读旧约的律法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当我们去读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像耶稣对旧约的律法的那种解释的方式去读旧约的律法，因为登山宝训对旧约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解释，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旧约的解释是错的，因为登山宝训完美的解释了旧约律法真正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允许神的律法来揭露我们心中的罪。是的，律法的有一重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让人怎么样，知罪，对不对？但是你知了罪之后，你有能力对付自己的罪吗？哦，没有，没有人有能力，我们都对付不了，那不更绝望吗？哦，这律知了罪之后，律法还有一重功用，一个功用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那里去。律法首先要来揭露我们心里的罪，然后揭露了之后，不是不管不顾了，不是把我们撒手不顾了，而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那里去。因为如果你知罪了，说哎，我再加把劲儿，努力一把，我就可以遵守了，错了，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路径。耶稣的路径是，你知罪了之后，揭露了之后，你就看见自己的无能为力，看见自己的全然败坏，看见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若没有耶稣基督就要灭亡，若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一点出路，这就是律法要达到的效果，让我们看见没有律法，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无能为力，这就是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所以呢，知罪之后，律法催促我们去投奔耶稣基督，去信靠耶稣基督，然后悔改认罪。所以你会发现，马太在提出耶稣作为律法的那一个成全者的时候，他也同样呼召我们要谦卑请注意，这里的谦卑不是说话声音小，这里的谦卑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就是这个八福当中的第一福，心里贫穷，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认识到自己全然的堕落和败坏，这个就是谦卑。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是完美的，但我们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夸耀自己，乃是信靠他并悔改。所以信靠他悔改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而不是努力加把劲儿让自己做得更好，不，永远都做不到。只有信靠他，有了他的新生命，悔改才能够越来越像他的样式。所以呢，读登山宝训是一个很好的在谦卑当中成长的一种方式，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去做的每一件事，都足以使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我们灵里的贫穷和无能。是的，你去读登山宝训当中的每一段的教导， 我们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我们就说，哎呀，这段教导跟我简直太不相配了呀，简直又一次的显明我不是这样的人呀，简直又一次的把我给吊打了，让我看见我真的是跟这段经文的教导相去甚远呀。这一个让我们再一次的投奔耶稣基督啊，这是耶稣的第一段啊，马太福音的第二段就是耶稣的早期的事工和教训。那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当我们进入第八到第十章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前面七章当中耶稣已经声明了他的身份了，对不对？哦，耶稣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神的儿子。但是在第八到第十章呢，这个身份被实实在在的证实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记载了耶稣许许多多的神迹，对不对？耶稣一次一次的在这一个大段落当中行神迹啊，让大麻风洁净，瘸子行走，瞎子看见，平静风和海，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等等等等。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血漏的妇人一摸他，他就病就好了。所以在十一章开始的时候，当时约翰询问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呢，耶稣是这样回复他的，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告诉他什么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请注意，这所有的神迹奇事几乎都是一起发生的，我的意思是几乎都是一股脑的发生在那段时间。这表明什么？这就是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呀，就是当以赛亚预言说，当那一位弥赛亚王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耶稣就是所有旧约预言的那一位，就是应验了，他以他做事事工的方式应验了。所以当这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开始差遣他的门徒进入这个世界啊，两个两个的差出去，差出十二个人，差出门徒，差出跟随他的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为什么？因为神的国彰显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传扬出去。神的国彰显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信福音。哦，多说一点，今天好多人喜欢神迹奇事，对不对？但你知道神迹奇事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福音连在一起。若不是为福音的目的，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呢？神迹就是福音的记号嘛，就是神道的记号嘛，就是那个标记嘛。那么神迹的作用就是见证所信的道。如果你不愿意为主的道这个去传扬主的道，去遵行主的道，去顺服主的道，去活出主的道，那神迹的意义就不大，或者说就没有多大的必要。神迹唯一的必要就是为了主道的传扬。所以你会发现，在耶稣到来的时候，在初代教会使徒们传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在宣教士进入一片福音的荒芜的时候，常常伴随着神迹奇事，对不对？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那是神道、神的国度的记号，神的国度要传扬彰显出来，伴随着那些的记号。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追求神迹，意味着我们需要追求传福音？这样才不会本末倒置。好，我们来进入第四部分啊，十一到十三章。在十一到第十三章是第四个段落，我们看见呢，随着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神迹越来越多，其实人们对耶稣的事工，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对不对？因为耶稣讲话很难听，耶稣开始责备说，伯赛大啊，你有祸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他开始向不悔改的城宣告灾祸，对不对？就是他曾经传道的地方，都不信，所以他就在宣告那些灾祸。并且呢，在这一段落，包括之前，耶稣常常跟当时的宗教领袖之间产生冲突，对不对？对安息日的理解，让他跟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陷入到了一种敌对当中，对不对？ 那比如说有一次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那里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就是说只要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是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来显一个给你们看。不是，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哦，这个说的好严厉，对不对？哎，今天一个慕道友来到牧师的面前说，哎，牧师给我显个神迹看，只要看见了我就信。即使牧师说你这个心态不太对，牧师也一般不会这样说，对不对？说邪恶淫乱的世代显神迹，没什么神迹，这不是吵架的节奏吗？但是呢，你知道耶稣其实是悲愤于他们的刚硬和不悔改，因为耶稣在之前明明显出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对不对？于是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约拿3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然耶稣指的是他的十字架了。意思是，其实对于一个邪恶淫乱刚硬不悔改的世代来讲，唯一的神迹只能是十字架，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悔改，没有其他的神迹可以让他们看见了就悔改，唯有十字架。所以因为人的心够刚硬，所以耶稣就只能用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十字架的神迹，在人看来一点都没有能力的十字架的神迹，让人来软化人的心。但是不像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看见了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伟大的先知，但他们依然不信。耶稣不仅说自己比约拿更伟大，耶稣说自己比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耶稣还说，看哪，这里有人比圣殿更大。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一直在宣告他的身份，当他不断地做这些宣告的时候，这就招来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的一种的厌恶，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大段落呢，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的厌恶拒绝抵挡越来越深，于是耶稣就开始用一系列的比喻来教训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着说他们已经不听了，于是耶稣就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在第13章当中呢，他就开始讲一系列的比喻。当他教导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就表明说，表明一件事儿，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对神的道做出正确的回应。有4种心田，意味着有3种回应都是错的，对不对？这其实显明了世界的状况嘛。当他教导稗子和麦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在地上总是会有挂名的基督徒和真基督徒同时存在于一间教会当中。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你很难让他没有挂名的基督徒，这稗子和麦子同时存在。然后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说，其实他的国度一开始的时候像一个最弱小的种子一样，但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是的，一开始只有12个人，个个都不像样子，对不对？后来却直到地极，万国万族万民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这其实是国度的比喻，对不对？他又讲天国的比喻，童女的比喻，各种各样的比喻，对不对？那各种各样的比喻，其暗财受托的比喻，都在教导人天国的奥秘价值观，就是到底哪一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呢，你会发现耶稣的教导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耶稣的教导总会挑战每一个人。是的，耶稣的教导会挑战每一个人。当他说自己有神的权柄，当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就挑战了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让他们接受不了。当他说自己人子要被害， 被在耶路撒冷被杀受苦受死的时候，你知道挑战了谁呢？挑战了以彼得为代表的跟随者，挑战了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特别的沮丧，特别的接受不了，特别的难过，挑战他们了。当旧约所有这些线索一起在耶稣身上出现的时候，其实马太在告诉我们，耶稣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想象的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因为真正的耶稣既会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也会挑战跟随他的门徒，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被他来挑战，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第五部分，耶稣的身份，大卫的子孙。在第十四到第十八章当中，随着耶稣的事工继续的展开，反对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对不对？在第十五章，耶稣称赞了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在那里喂饱五千人，耶稣在那里表明呢，其实他的国度开始扩展，对不对？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马太一直清楚地表明耶稣是弥赛亚，也应验了旧约的经文。但是呢，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少人认出他来。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在那里开始做了一个公开的信仰的宣告，成为了整个马太福音，其实也是整个福音书的转折点啊。耶稣在那里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呢？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复活了，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有人说是耶利米，总之答案五彩缤纷，各不相同，对不对？于是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其实是关于耶稣的身份，对不对？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真理嘛。然后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一个信仰的告白一旦被宣告出来，一旦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此耶稣的身份就大白天下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读到说，从此以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哎，你看哈，彼得一认出他的身份来，他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开始做那一件符合他身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了。他的身份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福音书的前半卷。然后配合这件身份要去做的那件最重要的事，上十字架被杀，这个是福音书的后半卷。所以呢，整个福音书，我们在新约概论的福音书概论的时候特别提到呢，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耶稣到底是谁。哦，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位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要做什么？哦，他要上十字架。这就是整本新约最重要的教训，也是余下的整本的新约要反复提到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表明的是身份，并他钉十字架表明的是他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段落呢，其实耶稣在第十八章当中集中的教训了教会的生活和神国度的关系，比如说彼此饶恕，彼此相爱，教会的纪律，彼此宽恕，牧养群羊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国度的样式，对不对？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呼召的子民的共同体，它代表并彰显耶稣基督，只等到他来。当耶稣的身份一旦被宣告出来，耶稣就要教导他的门徒这个国度的样式。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部分，走向十字架。耶稣在做了这个教导之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进入了受难周的段落，十九到二十五章。然后在十九章第一节那里就开始说，他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地，来到犹大地，那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之后呢，然后耶稣开始在那里 强调做门徒的代价。十九章说，如果你爱钱过于爱我，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二十章说，你问门徒说，你想成为最大的吗？那你就要来做众人的仆人。因为耶稣开始教导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二十一章耶稣就进入了圣城耶路撒冷，对不对？他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那一天，众人欢呼赞美，高唱何大那。但是这个热烈欢呼是非常短暂的，那一天何曾震动，众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铺在驴驹上，让耶稣骑在驴驹上进了耶路撒冷，大家都山呼海啸的欢迎这一位君王的进城。但是请注意，几天之后，当前几天呼喊何撒那的人，其实也就是几天之后呼喊钉他十字架的人，同样的一群人，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你知道，当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开始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因为这位大卫的子孙好像大能的君王一样降临他的京城了，众人也欢呼呼喊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开始商议怎么杀死他。所以在这个段落，耶稣在24、25这两章呢，开始教导门徒，又是一大段的教导，教导门徒如何预备迎接他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宇宙的君王要君临天下。他告诉他们说，末世会有假基督假先知，会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若是可能选民都迷惑了。耶稣说，不要听他们的，凡告诉你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的，都是假基督假先知。相反呢，耶稣告诉他们要警醒预备等待，并且提醒他们要把生命投资在永恒当中，为着末世向他交账来做预备。我们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看到了这一点，这其实是耶稣最后的教导。多说一点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就是不是为这个世界来构建我们的人生，而是为着永恒来构建我们的人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也是在教导门徒这个问题。然后马太福音的第七部分就是受难周的描述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那26章呢，第一节到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是耶稣的教导结束了，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26章介绍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杀害耶稣的阴谋。到了27章，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28章记载了他伟大的复活，然后给门徒最后一条教训。你会发现哈，马太非常有意识的把事件跟教训对应在一起，每一个事件都要对应一个教训，所以伟大的复活也对应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28章18到20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教训是跟他的复活连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复活就带来了他在地上的最后一条教训，而这个教训同样也是给我们的。阿们。感谢主，马太福音非常的丰富，马太福音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在马太福音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对不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直跟随耶稣。那在彼得承认耶稣的身份，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你会发现人们对耶稣和耶稣的信息做出的反应 越来越矛盾。为什么说越来越矛盾呢？因为有很多人虽然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君王的身份，接受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但是下一刻没多久，当耶稣说人子要被害的时候，彼得就拉着他说，这事断不可临到你。你发现没有，他所信的跟他所任性的福音，跟他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道路，这是割裂的。所以呢，你知道，当这个耶稣的身份彰显出来的时候，跟随耶稣的门徒却充满了无比的矛盾和挣扎。意思是，其实当时的门徒啊，是在矛盾和挣扎当中跟随的。举个例子，彼得。当彼得认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呢，你知道，接下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接下来当耶稣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耶稣说人得要被害、被杀、被羞辱，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刚说完这话，正在往耶路撒冷走，然后门徒在路上还在争论谁为大这个问题。所以你意思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听懂，对不对？首先这个信息告诉我们，首先对我们有三个提醒啊。第一，首先门徒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应当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福音书的信息更加的确信无疑。为什么呢？因为这真是真的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是使徒们自己编的故事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这些丑态给去掉呢？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这些丑态他们这些背叛，他们这些对福音的冷漠、刚硬、愚拙包含在里面呢？唯一的原因，这不是他们编的，这就是事实。福音书的信息是事实。所以你知道，马太作为亲历者，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马太也是其中的一个呀，对不对？他们互相恼怒约翰和雅各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呀。所以呢，这是表明福音的真实。第二，我们也可以在使徒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信仰的真实性和对信仰活泼的回应真的是一体两面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真的，但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回应常常是错的。是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真的，但是我们对这个信仰的回应常常是错的，就像彼得一样，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当然，即便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身上的改变也确确实实是一生之久的，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第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会发现对耶稣的回应还有一群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拒绝了福音的信息，拒绝了这一位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一位应许的王来到他们中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福音呢？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不过福音的事实，是因为很多人连听都不想听，连看都不想看，连想都不想想，他心底里就开始恼怒、仇恨、敌意、敌视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位真实的王，他们只愿意自己做自己生命当中的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问题。他们最后喊出了那句最悖逆的话，说当比拉多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喊出了一句最悖逆的话，说比拉多说，看，这是你们的王，犹太人的王，你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你们要把自己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然后犹太人喊出了一句最大逆不道的话，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哇，何等的刚硬。所以今天很多人拒绝这一位王的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觉得除了自己，他们没有王。这是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要做出选择， 要么接受耶稣基督，要么拒绝他，没有中间选项。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王，整个旧约应验都是指向他的，他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理所当然的那一位真正的王。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来掌管我们的一生。阿们，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看到那一位应许的王，那一位王已经来了，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来掌权。而这个信息就要呼召我们这些所有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但是这个不是一件让我们好像吃亏的事情，那是这个福音对我们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